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早各位，我是圆圆。 哎，这个晕车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啊， 对吧？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这坐车的时候你如果好好坐的话，这是一趟非常完美的旅行，但是如果要晕车了之后完了。 尤其是有那种晕车体质的人， 对 啊、 就是， 经常自己会有一些小的办法来应付一下，要不然的话、长途的这种旅行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体验。 哎，他们不仅仅是说这旅行不好啊，整个这趟这个行程啊，都能成为一趟这个比较悲催的这个行程了。 是， 哎，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晕车是怎么样一种体验。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中国旅游竞争力呢是升至全球第15位，华这个文化呢也是这个全球啊第一。来看看这个中国呢旅游竞争力在全球136个国家当中啊位居第15位，比2015年呢是上升了两位。中国文化资源呢和自然资源排名领先，文化资源呢是第一位啊，这个自然资源第5位。世界经济论坛旅游业竞争力评估从2007年开始，每隔一年，对全世界的这个国家啊14个具体的项目的旅游竞争力进行评估。报告显示了，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同2015年一样，旅游竞争力仍位居前3。 同样值得我们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的，还有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 哎， 而最近呢，这个中国煎饼啊，成为了纽约的爆款，一天能卖上百个，而且呢，一个能卖到上百块钱。 太棒 了！如今呢，有一种食品在纽约受到了极大的追捧，那就是咱们的中国煎饼。两个美国小伙儿在中国生活期间发现了煎饼的美味，于是呢，几个月之前他们回到国内，回到美国纽约，开了自己的煎饼餐厅，每天能够卖出几百个煎饼。在中国售价折合不到1美元的煎饼，那么在当地呢，可以卖到超过15美元。 解气不解气？这么多年吃这么多年汉堡，解气不解气？ 我觉得这两个小伙子还是在中国待的时间太短了。 哎，对， 嗯， 街边摊还有很多呢。 我们的光这个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里边，光早点的美味就多了去了。 油条油饼，带过去那还了得？ 哎， 对吧？但我估计这事儿啊，还真得人家美国小伙自己干， 是 因为我估计他们的这煎饼、上面应该也是有改良的， 改良、 是不是？ 因为你想加酱豆腐，那可能当地不是那么好取材。 对，不光不好取材，有些人这个受不了这味道， 哎， 对吧？所以可能换成什么芝士啊，好像这一说像做披萨啊， 那就不是煎饼的原味了。 对， 我觉得他们肯定也是这个学到了做煎饼的精华，然后回去才能够火爆销售。 这也提醒咱们这国内的这些美食家们啊，这些这个小商贩们，在有外国人跟你学的时候，记得收学费啊。 就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的美食要走向世界嘛。 但是那也得收点钱。咱们来看看科学家说啊，笑点低是老吃的前兆。有句话叫啊，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我们一直把它当做这个座右铭努力践行，但是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也是表示了啊，不寻常的幽默感可能是痴呆的前兆。如果身边的亲友经常不合时宜的大笑，应立即的去与医生联系。 忽然就笑不出来了。 有些这鸡汤文字其实你反过来就是这样，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嗯 啊， 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运气都已经差了还有什么可笑的呀。爱笑的女孩哈，就所以我有的时候这个，哎，但是这爱笑是好，是不是好事？这说的我有点， 我觉得它既然是一项研究啊，应该是对某些人来说还是有参照性的。人家不是说了吗？是不寻常的幽默感，就是说这个笑点呀，让你觉得已经低的让你不能理解了，那可能是有点问题。如果是正常的，他只是笑点低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嘛。 大家都还没反应的时候，他就已经笑得不行了。 哎，那是说我呢，这不是？ 你一般还行，你一般还行，一般还行。你反应，身边有没有那种人，就是？ 哦，我知道我是属于哪一种、 嗯， 我是属于那种别人都笑过了，我哎后反劲儿就挺好笑的，笑起来了。 你听过那个猪的故事吗？刚才猴讲的笑话真好笑。 我还是用这句话要勉励我自己，爱笑的女生都。运气不会太差。 哎，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我刚才想到一个这个同事，他是属于这种，你是属于那种后反劲儿， 哎， 他是属于那种，大家在这笑笑笑笑，他咔咔笑的已经不行了，然后大家看着他，然后他说一句：“你们刚才笑什么呢？” 想到是谁了吧？ 偷偷告诉我是谁啊？我可是对不上号。接着来说啊，这个事情呢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哎， 那就是凤爪、猪蹄儿、鸡翅尖儿，哎呀，听着都是美食。那么最近呢，这个深圳边防啊查获了630吨走私的冻品，部分呢是来自于疫区的。那么最近呢，这个深圳边防支队查获了一批走私船， 嗯， 那么查出了像冻凤爪、猪蹄儿、猪蹄儿、猪排、猪软骨、鸡翅尖儿、鸡脚这些走私品，达到了630吨，这个案值呢大概接近了4000万。那部分的走私品呢是来自美国、巴西的一些疫区，一旦流入市场的话，将会对食品安全带来非常大的隐患。现在呢，这个案件已经是交由海关部门来进行侦查了。那也提醒我们，平时就是如果看到美食的话，也要注意它的渠道。 哎，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楼上啊，这个小孩呢吵闹不听劝，楼下连开3天震楼器反击。在一小区当中啊，因为楼上的小孩呢也是经常深夜吵闹，说过多次未能奏效，楼下呢住户就花400块钱啊，人家也是下血本了，买来了震楼器，连开3天予以反击。经协调，双方达成这个谅解了啊。这律师也表示了，说邻里间的发生矛盾，最好是找物业和社区帮忙沟通，制造噪音侵害的这个邻居这个相邻权啊。类似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头一回听说有叫震楼器的，这一看，你看这个， 这真是高科技。 设备这么一摆上去之后，你不觉得它，如果它的这个震荡真能够让楼上也有感觉的话， 嗯， 它会不会对这个楼体结构造成一些？ 不，那肯定不会，肯定不会。这么小一个东西，给大家讲一下，大概就跟一个小型吸尘器那么大，啊，然后就顶在楼顶上。其实这东西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用，你因为楼上往楼下震啊特别好震，但楼下往楼上震，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怎么办？特别简单，这400块钱不应该买这震楼器， 嗯， 应该买楼上的人，上楼上的楼上给400块钱，哎，看看这两天晚上就别睡，这两天折腾折腾啊。 你出的这是馊主意， 对， 人家这个矛盾得不到化解，好不好？ 哎，对，不过我觉得这事儿我也有体会， 嗯， 因为我家里边呢，就是这个爸妈家里边啊，确实是这样，楼上的孩子特别闹，闹到什么地步，就是有时候我回去，你看年轻人都受不了， 嗯， 就是他好像就一直就从这个阳台跑到那阳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中午开始，就是你早上起啊，就有时候6、7点钟就开始了，中午你说想睡会儿觉吧，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种全是噪音，要不然就是你刚刚睡着，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有时候其实我说实话啊，有孩子理解，因为谁都小过，谁都有过孩子， 是， 但是我觉得这真是家长的问题。 嗯， 家长，你从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如果不给他立下规矩的话，你说以后的时候，他在这个电影院怎么能不抖腿，怎么能不给人剧透，怎么能搁这不在公共场合接电话， 怎么能不成为一个让别人很反感的人呢？ 对呀，啊，所以我说就花400块钱上楼上的楼上嘛，我跟这两天闹腾闹腾，让他感受一下，自己就知道了。 这邻里之间难免会有矛盾，但是呢， 对对对， 真的要互相多包容， 哎， 多理解，各让一步， 正常的方式去解决哈。 对，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对孩子呢在某些方面太过于放纵了。 哎， 嗯，继续来说吧。这个事情啊，这泰国的男子分手之后，他本来呢这个胸口呀，啊，做了一个纹身呢，纹的是他女朋友的头像， 嗯， 很美。 哎呀 哎呀，可是呢两个人分手了，于是呢他找到这个纹身师啊，让人家给改成了，变成了一个汪星人，就是等于说在人家这个原画像的基础上呢，变成了一只这个汪汪， 嗯，哎，太有心机了，太有心机了。 网友纷纷说了，说分手就分手了，你这样做太没有风度了，而且呢有些人觉得看了前后对比之后觉得很尴尬， 还挺像，啊， 我觉得人家那个就是纹身师的技艺还是了得的。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还真不是一个人这么想， 嗯， 因为我还真问过周围就是纹这个女友头像的这些朋友，我说这如果要分手之后怎么办呢？啊，那个纹身师说了，这可以改成一条大鲤鱼。 你看他，我觉得这都想好退路的感情，你觉得他最后， 哎呀， 会往什么方向发展？不好说吧。 纹身这事儿啊，还是这个 对 少尝试啊，少尝试。 或者说，就是说轻易的就把什么我喜欢的人的名字呀， 嗯， 我爱的人的头像啊，纹， 嗯， 在身上， 对， 这个还需要慎重一点。 对，所以说圆圆现在老穿长袖嘛，啊， 抹不去的记忆是吗？ 因为天冷了，啊，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这个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看看这个晕车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知道刚才我选择李荣浩的这首《边走边唱》，用心良苦了吧？ 为什么呢？ 边走边唱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如果变成 边走边就不好了。 是啊，是啊，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晕车是什么样的体验。 哎，我还真说实话啊，晕车这事儿我只能是说一个事儿，就是只有一个经验。不是，这不是经验啊，是经历，经历。就有一次，就是在因为在后边这车后边打牌 啊， 确实给我是第一次感觉到晕车。 颠簸吗？ 不，其实不颠簸，就是因为路途遥远嘛。当时呢是就是我们去出去玩，然后路上遥远，后来又没事儿，那咱们就是后边俩人开始玩牌吧，就其实闹着玩，然后玩就老低头看嘛。一个小时之后，我发现。然后前面开车是我当时的哥哥，我说哥，你能不能就是把车停一下，我怎么这么难受，我从来没有这样难受过。他说怎么了你，我说你刹车我就恶心，你刹车我就恶心。 那时候你都没把自己这个症状和晕车对上号。 因为我从来没晕过车，从小没晕过车。后来那回之后我才知道，我说你靠旁边，正好那个旁边那个跟我一块玩牌那朋友也说我也有点恶心，说晕车了，说他俩把牌放下之后出去溜达溜达就好了。后来溜达溜达之后，哎，回来路上就好了。 哎 啊， 其实我也有这种体会，就是尤其是坐车的时候，哎，就不能说 看手机， 对，就低头去长时间的看什么东西， 哎， 容易有那种 抬着头看就好吗？ 都不行，就不能去看啊。 对对对对对。 其实晕车的这种感觉呢，应该人都或多或少有过经历。 哎，咱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哈。 是 海带带他说我也晕车，晕车的人呢，可以上车前买点口香糖和橘子。橘子不想吃就闻闻它的皮，我觉得还真的挺有效的。 对，很多人都给你这样支招， 适合不同的人群。 嗯， 有些人好像试完之后管用，有些人试完不管用。 就是晕车比较严重的，可能这些就起不到太大作用了。 对， 来看呢，这位叫苹果的朋友说了，他说车上如果有那种很明显的很大的汽油味儿，或者是和其他的味道相混合，其他人可能还没有闻到的时候，我就已经反应很明显了。 对，就是一有这个汽油味儿，所以就会晕车啊。 是， 尤其老车，老车里边汽油味儿还是比较大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晕车比较多。现在可能还有一种人就是晕小车不晕大车，有吧？ 对， 就是坐公交车就不晕， 对， 坐这个小轿车就晕。 那时候小的时候，人家说这是什么车轻的关系？ 车轻就是不稳，其实也不是，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哈。 对， 人家晕车还有意思呢。维亚他说了，说小时候晕车啊超级严重，上车之前必须带个塑料袋，因为晕车呢100%会吐，试过各种办法都不管用，非常害怕坐车。别人都喜欢坐小轿车，我喜欢坐三轮车呀，三蹦子那种，因为坐那种车不会晕车。后来踏入工作之后呢，每天都要坐很久的车，刚开始很痛苦，时间久了，哎，自然而然也就变好了，不晕车的感觉真好。 他还好啊，就脱离苦海了。 我以为说这个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就好了，其他人就习惯了，就一直在那吐啊。 对，但我们还是挺为他高兴的，至少呢，他克服了这样的一个障碍哈。 哎，对， 哎，还有这位朋友说了，朋友到现在都感觉我怎么一上车之后就变得那么高冷呢？头总是偏向窗外，然后一动不动的。 对， 说话跟我说话，我也不理人家。其实我是可能内心当中已经翻江倒海了。 啊，对对对对对，确实我体会那种晕车感觉啊。 是。 而且这里边还有一小笑话，就是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坐车的时候，然后呢坐这个出租车，当时天气还有点凉，还不像现在比较暖和了。然后呢，她就是把窗户开到最低，把头在就靠在这窗边，就这么一直在窗边。然后司机师傅就跟她说：“姑娘，你要实在热的话，我就把空调开开。”然后这女孩就说了：“别说话。”我要吐。 对，他不能， 对， 开口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 对对 对, 对，那个司机说半天，第一次是问他说这么热吗，没说话，这 天还行啊，就说半天发现他没反应，后来就说、 啊、 说的那么一句，说那个是你要实在热，我把空调给你打开啊， 因为他这比较严重了。 对， 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会这样体会，也就理解不了他的那种程度。 嗯 嗯， 来看看其他朋友，豆汁酱说了，说这个车上真的有这个比较啊不好闻的味道啊、 哦， 我就容易晕车。 我看这个叫气泡的朋友说的非常经典，他说一上车就啊、不是，别人在坐车，我在坐过山车。 哎，对，就他的感。不过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坐过山车，就是坐车晕车的人坐过山车怎么样。 嗯，可能根本就不敢尝试吧。 是吗？反正为什么我刚才想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不是说这个车上有味道这事儿吗、 哎、 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大车不晕小车晕，密封的问题。 嗯， 有些有可能是比如密封好了之后啊，你会感觉这里边是一个真空状态似的 哦， 尤其气味啊，再加上对你耳膜，你也会感觉哎这里边就有一种压力对你，然后呢你就觉得哎呀好像不舒服了 哦。 但是过山车我估计应该没事儿，坐车晕车，然后坐过山车到底什么感觉，也大家跟我们说说啊， 是 就是晕车的朋友坐没坐过过山车，坐过山车晕不晕发过来。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培培啊，他说了，说山路十八弯，我可以吐十九次。 哎呀， 从第一个弯开始、 啊。对，还有呢，这位叫恍惚的朋友说了，他说呢，小时候和姐姐一起坐大巴车，他坐着，我站着，我站在他前边， 哎、嗯， 他抱着我，那个时候我姐晕车，车颠簸了一路，然后我姐忍不住了，忍了一路，终于到站了。停车的时候他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吐在了我的脑袋顶上、 啊、 哎呀，他说那真的是顺脖子汗流的感觉呀。他说从那以后我姐的晕车就好了，我就开始晕车。感觉姐姐像甩锅给他了。 哎呀，不能想，不能想象这个 画面， 画面 感太强烈了， 太美了啊。不爱睡觉的这个黎咩咩，他说对，就像你们刚才说的那样，司机别跟我说话，我会吐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说，哎，你说是不是这个晕车的人提前应该跟司机打声招呼？ 嗯，上车的时候跟师傅说一下呗。 啊，对，跟司机师傅说一声。首先，我觉得就是您别开太快了，我有点晕车，对吧？ 就可以的情况下呢，帮我把车窗都摇开。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比如当我这个沉默的时候，您千万别跟我说话。 哎， 啊、 他有时候真的就有些师傅吧，还特别的 哎 健谈， 对，健谈 善聊，对。 嗯，不过还好，我觉得大部分就是他会看你状态，比如说你状态要好，他跟你聊啊，尤其是吃了蒜子的师傅。 还有的师傅其实呢，就是你当听众就可以了，他自己就是一个人就能说一段这个单口相声。 没错， 嗯， 也有这样的师傅哈。 对， 嗯，再看看其他朋友。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哎，这是你刚刚说过的那个提前要准备塑料袋的。我再看到这位，他说哪怕是荒郊野岭啊，分分钟都想跳下车自己走到目的地。 哎，对，就是好像这个最严重就是恨不得自己走回家。 是 啊，还有这个像那个厨手，他说了，这是感觉听你们说啊，这混合着汽油味的一期节目啊，听听自己都快不行了。 听了之后有那种通感了。 一到早饭的时候，必须要说些这些吗？要不然怎么去减肥？ 看来我们也是用心良苦啊。 嗯，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晕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如果你有过很难过、很难忘的经历，欢迎来分享。微信公众号 YJTP 986。 嗯，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那么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聊晕车。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敲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呢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聊的话题挺下饭啊，晕车是什么样的感觉？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吧，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被挂失的身份证仍然能使用啊，速这个跟大家分享身份证安全使用攻略。一个男子呢，日前因为低价收购他人的二代身份证并高价出售，被依法刑拘。由于呢，芯片里储存了个人信息，已挂失的旧身份证仍然能使用，你很有可能被犯罪。身份证丢了怎么办呢？哪些情况是不能压身份证的啊？怎么样去使用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最安全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首先呢， 就像你说的一样啊， 嗯， 就是咱们这个二代身份证的芯片当中，确实是存储了很多的个人信息。那一般情况下，如果丢失了呢，只能是挂失，不能够注销啊。所以呢，您这个已经挂失的旧身份证还是能够继续被使用的。 哎， 一旦落入到不法之徒的手里边，那可能就会被冒名去干一些坏事情， 嗯， 也会让您呢可能受到牵连， 嗯， 甚至是自己的很多的这种个人信息呢，就处在一种裸奔的这样的危险境地。 嗯，咱们来看看这个身份证被盗或者是丢失要去怎么办呢？快到派出所开证明。如果说身份证是因为这个被盗被抢造成的这个丢失啊，应马上到案发地的派出所报案，开具报案证明。如果说身份证呢是自己不慎丢失的，应马上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补办，开具补办证明。登报声明也可以成为一个证明身份证作废的辅助凭证。那如果呢遇到是身份证呢被冒用所带来的麻烦的时候呢，可以出示这个报案证明、补办证明或者是报纸声明。捡到这个别人的二代身份证呢，也是不要随意的使用，及时的交给公安机关处理。 哎， 嗯， 如果您不小心购买或者是出售身份证的话呢，那可能会面临被罚款200到1000元，甚至是拘留这样的一个处罚。 哎， 那么如果冒用他人的身份证，或者是使用骗领的身份证，或者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啊，那一经发现呢，会由公安机关处以罚款200到1000元，或者是处10日以下的拘留。有违法所得的，还将没收全部的违法所得。而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和骗领居民身份证，将由公安机关予以收缴。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国家机关啊，这个不得擅自复印和扣留身份证，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份证应该怎么去使用，或者是这复印件怎么去使用呢？咱们来看看啊，其实呢，关于这个规范居民身份证啊使用管理的公告是有要求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复印扫描居民身份证，不得扣留或者是抵押公民是这个的居这个公民的居民身份证啊。第二个呢，是在这个履历或者是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应当是当场去核查居民身份证的人证一致性，不得擅自记录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公民个人信息。 那再来说一下呢，企业呢如果是扣押员工的身份证也是要被处以罚款的，用人单位不能够扣押劳动者身份证或其他的证件，违反规定呢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且按照有关的法律规定给予处罚。那么个人如果扣押他人身份证也是要被罚款的，非法扣押他人居民身份证将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并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也将没收违法所得。 咱们再来看看身份证的复印件呢，给别人一定要签注。怎么叫签注呢？第一个，身份证复印件上要做好标注，最好使用蓝色或者黑色的这个笔书写。第二个呢，要注明复印件的用途，一般可写本复印件仅用于办理某某某件事情使用，再复印无效。标注最好呢是分三行写，每行最后画一条横线，防止被别人加上其他的内容。第四个呢，就是说书写的标注呢最好和身份证实际内容有接触，但是不要压住关键信息。也就是说跟它有点重叠的话呀，以免他这个之后再做手脚。 对对对，还是很必要的提醒啊，也是让我们的能够更好的保证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继续来说资讯，这个小伙子啊钓到了12斤半的赶鱼，20分钟才把这个鱼啊给弄上岸。最近江苏的一位这钓鱼爱好者叫胡元明，钓到了一条12斤半的赶鱼，3个人花了20分钟才把这条鱼呢终于是弄上了岸。别看这个30岁的小伙子年纪轻啊，但是呢他这个钓鱼的年龄已经有15年了。 哎呀，你看看今年是30岁，已经钓15年，就15岁的时候就开始钓鱼了。 而且看他钓了这么长的一条大鱼，我估计也够他就骄傲一辈子了。 哎，对，就一直在骄傲着哈。再来看看这个10岁的女孩啊，觉得这个父母偏心，弟弟带着7岁的妹妹离家出走了。啊，弟弟打我们，妈爸爸妈妈也不管，弟弟一哭，然后我们呢就会招来这爸爸妈妈的责骂。一气之下，10岁的姐姐竟然带上7岁的妹妹离家出走了，打算从这个东莞呢坐火车投奔江西的外婆。两姐妹呢，所幸啊是被这个火车站的民警发现了，并和这个特别好的照顾啊和劝慰，现在已经平安回家了。 这件事情反映出家长呢真的是对这个两个女儿啊太过疏忽了。好好反思吧。继续来说这个现在啊，因为这个大家都喜欢通过社交平台来进行交友和聊天，有的时候啊就会收到那种异地见面的邀请。 哎， 比如问你说你能来我这里吗？ 哎， 听起来好像还挺煽情的。 那 这种感情邀约， 这哪听出煽情？你给我解释解释。 就是我们见个面呀。这个感情邀约呢其实已经成为了网络传销的一个新陷阱，就是可能呢会吸引很多比如说像这个缺少感情经历的，或者是呢在感情当中有一些坎坷经历的，渴望着爱情和婚姻，面对这样的邀约可能就会去赴约，但是有可能就会落入到传销人员利用网络平台拉人头的这样的陷阱当中去了。 所以说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千万得注意，不是让你来这儿的就能来这儿的。 哎，网络是有风险的嘛，交友需要谨慎啊。 千万别瞎想， 就别想太多， 别想太多啊！什么叫你到我这里来吧？来看看那个豪华的车队啊，迎亲追尾，两辆宾利损失几十万。一个迎亲的这个车队当中呢，两辆进口豪华宾利轿车，每辆啊大概也不贵，300万左右，追尾了。后车呢，引擎盖严重变形，右侧大灯破碎。这个水箱破裂啊，防冻液淌了一地，前车的尾部保险杠呢以及这个排气管受损，两车主也是协商解决啊。据了解啊，大概两车的维修费用大概也就30多万吧。哎呀， 不多， 哎呀，气死人了。 反正我也没这么好的车，是吧？ 不过确实啊，特别巧的是这事儿发生在昨天。 对， 昨天呢我们早上还真的就一块看到这么一个豪华的车队，虽然这事儿发生的不是在咱们北京，但是呢在北京真看到一个豪华车队，太 豪华了。所以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和昨天那个事情还联系到一起去了，后来发现这个是发生在南京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豪华车队确实是特别的抢眼，看起来哎呦，就给你感觉就昨天那个前边三辆劳斯啊，后边几辆宾利啊，就看特别抢眼，但是气派。但是呢我觉得有几点特别不好，第一个就是有时候啊确实影响道路的交通。 嗯， 您这本来这道路就比较拥挤，然后您呢这个排上大队的打上双方灯开得又不快，当然了也不希望您开快了，造成这样的影响也不好，两个这宾利的这个追尾谁都不愿意看到哈。嗯，所 以 说对，所以提示大家，就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一定要以咱们道路的交通安全为主。嗯， 说的没错。嗯，我们继续来说，这是男友啊偷配钥匙， 哎， 盗走了准岳父家族祖传的御赐牌匾。 嗯， 刘某呢，因为觊觎他女朋友父亲家中保管的家族御赐牌匾，偷配了钥匙，分两次搬走了价值近百万的三级珍贵文物，然后还贱卖了。获利只有11万啊，这个数目是不小，但是和这个文物的价值是没法比的。 对。 那么直到呢，这个女友家族祖屋拆迁的时候，想要挂上牌匾拍照留念，这个时候才案发。 哎、 警方呢快速破案，3天之内就找回了文物。 嗯、 刘某呢也是被逮捕了。 还好这文物没丢哈。 家贼难防。 嗯，再来看看，哎呀，醉了啊，醉了，这是真醉了。 嗯， 杭州的袁某呢，一个人喝了1斤多、高达56度的白酒啊，想想都已经喝醉了啊。 是。 喝完酒之后觉得无聊，拿起手机就开始拨打110，口无遮拦地说：“哎，那个明天啊，我去看你，我是美男子啊，想看到你等等这些话语。”从那个9:53一直到11:52，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 嗯、 袁某呢先后恶意拨打这个110接警电话22次。 酒醒之后多后悔 啊、哎！这不是酒醒之后，这110估计得跟您谈谈话了，得问问您这美男子怎么回事了。 是啊，我们继续来说一条吧。这个呢是史上最快的一个抢劫案诞生了。 哎， 最近呢，广东深圳的一名女子啊，也是在路边边走边看手机。 嗯， 一名男子过来就抢走了女士的手机，然后撒腿就跑。女子见状呢，也是拔腿就追。由于抢劫者对这片的路况啊不是很熟悉，他呢就开始瞎跑，跑着跑着直接跑进了对面的派出所去了，被当场抓获。 嗯， 从案发到破案抓获嫌疑人，全过程只用了10秒钟。 哎呀， 这也是创纪录了。 对，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晕车的感觉吧。 嗯，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晕车的事儿啊，好玩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游鸿明的《往快乐逃》。 场雨下得像刀一样，全程受伤。你的泪流向我的手掌，滚热动荡。湿的肩膀，红的眼眶，转身后你别张望。 不是所有遗憾都苦涩，放了懂了，不是不爱，是不能爱，很痛都只是过程。哦，忘快乐早，我要你笑容回到当初的阳光，有些回忆像一副手铐，骗人忘记了翱翔。时间会带来风霜，风霜会让人成长。哦，我要你丢掉属于我们的过往，自由好不容易到手上，我真的不再重要。 这是一首来自游鸿明的《 往 快乐》啊，《 往快乐逃》 逃啊。今天一块来聊的话题，晕车是什么样的感觉？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晕车方面的这个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来看看吧，大家这个晕车的感觉哈。 是，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这个月下散客说了， 嗯， 开车是高级反射，晕车是低级反射，高级反射主导的时候，低级反射就被抑制了，所以开车的时候不会晕车。 哇，这么专业，这么专业， 哎，我还真是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开车的时候没有问题，绝对不会晕车，但坐车一会儿就会晕。 我觉得你这么讲这个例子就是还不够。 嗯， 我有朋友厉害，自己把自己开晕了。就是你还真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好像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没事儿， 嗯， 对吧， 嗯， 他自己把自己开晕了，就开完之后下车就哇开始 啊也挺厉害的， 太痛苦了，坐车坐不了，开车也开不了。 哎呀，这个冠他说了，一上车就开始怀疑人生了，我犯了什么错要让我受这种苦啊。 对，你想想，就是我们总会有那种需要长途跋涉去到一个地方这样的时候吧。 对， 真的是太痛苦了。 哎，晕车人好像火车还好， 嗯， 是吧，地铁什么应该 我不知道他们晕车的点都在哪儿，有些人是不是 这还真不知道， 只要是那种长时间的，然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可能就会发生类似的症状。 嗯，蒲子喵他也说了，说宁愿啊开窗去闻那汽油味，也不愿闻车里边的味道。 哦，还有呢，这位叫讨厌的张瑶，他说呢，我以前吐的胆汁都出来了，还有人怪我不坚强，这还真就是看着的人吧，都不能理解真正晕车人的痛苦。 对，理解不了，理解不了啊。AF 他说从小到大呀，已经试过无数个晕车的偏方了，什么米粒啊含到舌底 啊， 把米粒含舌底。肚脐儿贴个硬币，哈哈，晕车要出门必须得吃，然而并没有什么太大用，但是又懒，永远都在这个走路觉得太累，坐车呢晕车中纠结，对了，还这个不会骑自行车，我太惨了。 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克服晕车这个问题。 嗯， 他走的都是歪路啊，这些偏方你能信吗？ 我觉得最厉害就是肚脐贴硬币， 对， 一上车人家刷卡，你先撩起肚子贴硬币， 也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吧。 嗯 嗯，再看这朋友叫羊底儿火山，他说我只能告诉各位， 晕车的人啊，请不要因为吐而空腹，因为怕这个在车上晕吐而空腹坐车，空腹更容易引起这个胃部的痉挛，导致呕吐。宿醉醒来之后一定要吃早饭，这也是一个道理。 哎呀，圆圆，你帮我讲一下这幅图吧。 啊，这不还好吗？小伙子就表情狰狞了一点。 帮大家讲一下，早饭时间必须要讲一些这些。 我觉得我今天一点食欲都没有了，这个画面已经深深的烙印在 我 脑海里。 我跟咱们这个听众说一下，咱们都不把这个晕车的图都发过来了吗？ 人家觉得， 而且不是，我觉得这 语言太苍白，直接晒图。 抓拍子有点太厉害了，这个就是一瞬间啊，就是后背啊，一后背。 这个拍照人就应该受到谴责。 对对， 你看到身边人发生这样的情况，难道你不应该第一时间去帮他吗？ 算了，咱们 不 聊， 你还有时间去拍照？ 哎呀，我这一天可能都活在这边照，不是这个照片里边了。 对， 太可怕了啊！还有这个巴基啊，他说想起了那股味道，但是描述不出来 啊 好像咱们今天话题聊错了似的。 是啊是啊，这勾起了可能正在出行的朋友们一些不开心的事。 哎，叔叔他说了，说看是什么车了，如果是这个妹子的车呀，我保证不晕，稳如泰山。 哎，你说真的会有人是挑车吧？就是不同型号的车， 挑车 不同品牌档次的车， 啊， 他的反应 不一样。这个挑车，但是挑这个是不是妹子开的，这我理解不了。 开始挑人， 一看就是假运。 对， 一看假运哈。 对，哎，他是说坐妹子的车他不会晕车是吗？对 对对对对。 那他错了，他应该更脆弱一点。 啊，不是，一般女孩就一定要脆弱。 哦， 哎，慢点开，我得晕车。哦，要男士这样，那你开我这晕车，男士 适得其反。 这样的话呀，最好就别坐人家车， 对对对， 留下一好印象。或者要不然就直接把车停在路边，一顿痛快之后，这女孩这哎怎么着得照顾一下吧？哎，照顾的时候你再稍微的，哎呀，不用管，我自己可以， 不用再加戏了。 这么多年我自己一个人过来挺好。 这个戏想一想，比刚才看到那幅图还让我觉得不舒服。 女孩开车走了。 那就对了。 对， 来看这位叫武征的朋友说，他说晕车是什么体验？我自己一上车坐到座位上，就不能再左顾右盼了，不能玩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说话，只能闭上眼睛睡觉，完完全全封闭自己。坐错一步就会感觉到，就是他可能就会想到那个，哎呀，完了完了，我要吐了。他想到那个他就不行了。 好像还真有这样的，就是上车必须要先睡觉，不睡觉的话可能就开始晕车了。 就在逃避嘛，不想面对那些。 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狱友他说，公交车呀从我面前一经过，我就会晕，想吐。 谁说没有人晕公交？ 对，而且他在外边就 对对对 晕了啊。 他这可能是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 啊。还有给我们这个支招的，这个小军说了，吃几颗话梅啊，特别有效。 我看到一个就是体验算是非常严重的了。他说看车色变，闻车色变，谈车色变，坐车我就直接就勾带了 啊，就不行了已经。对，基本上好像就是晕车的都是这种感觉。对吧，就好像一说坐车就开始逆脑门了，不想坐了。 他已经到了谈车色变，那非常严重。 木子李他说突然想到这个我的一个朋友啊，有一次小长假呢坐别人家的车，便车回家，而司机呢这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呀，我这个晕车的人还不到半小时就不行了。然后我和这朋友就说，不行，我真的受不了了。说完呢之后就吐了，然后呢下意识的是捂住我的嘴，他就捂住了我的嘴。 哦， 哎呀， 你说就有时候吧，你要坐上这个车技不太好的人就开的车，就跟那兔子蹦一样的连窜带蹦的往前开。想一想， 什么车还能带蹦的？这不怕堵车了？ 也许是三蹦子之类的吧。反正就有的时候，或者路面比较颠簸的，这车你就真的感觉是一窜一蹦的。 对对，是这样的， 特别容易就晕车了。 对对对对对，哎呀，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自己需要注意，开车人也需要注意，对吧？ 平稳驾驶很重要啊。 为了这个让大家不晕车，还有这车上自己自备塑料袋的啊，像那个是如果的如啊，他说这个驾龄7年整，自己开车都 OK， 坐别人的车一坐一晕，每周呢还有这个领导安排的工作啊，都得要坐车，就是时刻都得带着晕车药，万一没有备晕车药，就得耳朵挂一塑料袋了，没有塑料袋，关键是人还在这个迷糊状态，下车就工作， 哎呦，不知道除了晕车药还有还怎么样你才能不晕车。 对呀、啊、说了这么多就晕车方面的感受， 嗯， 其实到底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克服掉或者是能够治愈晕车呢？ 你问这问题自己能答吗？ 答不上来啊。但是你看有些朋友真的挺值得同情的，就他那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需要借助药物或者是心理疏导或者是一些方法呢。 嗯， 我觉得如果放任的话好像也不太好。 嗯，放松吧，放任那么好就放松。 哎，这个还是挺 对吧， 挺有道理。 只能放松吧，放松自己可能有些事就不是那么不像那么就是不是那么大的事儿了。 首先在心理上先把它放下来。 我觉得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自己学车。就是除了公交以外，其实比如说像有工作的可以跟司机商量一下，我晕车我开车不晕，你们在旁边给我指导，哎，解决一半问题。 哦 啊、 碰上好说话的师傅有也许行 啊。但是那要不然那你开我就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是啊是 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嗯，最后一首歌来自戴荃和王宁的新的千年等一回。 北京时间9点整 ，FM 九。